你好，我是徐飞。2017年6月 ，N4Q 的编辑联系我说，希望在即刻时间中开个全年的订阅专栏。我收到邮件之后啊，大约一半是诚惶诚恐，一半有颇欣欣然的感觉。我从去年开始写公众号，最初只是把它当成梳理自己知识和思维的一个方式。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方面的内容，从我最擅长和熟悉的大数据领域开始，写了大数据的发展史，到我不是那么熟悉的互联网行业的发展、职场就业、企业分析等，多少都有涉及。收到专栏的邀请后呢，有一个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，我的专栏到底应该讲什么？和公众号不同，我希望给自己的专栏呢做一个相对明确而统一的主题。我的 PhD 训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据者算来呢，我在互联网行业里摸爬滚打也差不多有20年了。这些年里，一半在求学，一半在工作。早年呢，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教授，既能教书育人，又可以做前沿的研究。后来阴差阳错进入了工业界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程序员。所谓时也命也，我做研究的时候啊，主要研究数据库的基础架构问题，在工业界又赶上了大数据发展的早期，这让我比较早的进入了大数据这个领域。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选好赛道，因为我既没有进入谷歌这样的先驱企业，也未能站队 Hadoop 的生态圈，那相反呢，我进了微软，从无到有搭建了一个内部大数据处理平台。这段经历呢，让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啊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在大数据领域，谷歌、微软这样的大企业是怎么被Hadoop生态圈淹没的？大约是所有博士生的通病，思考是常态。这个专栏呢，我当然不再想谈大数据了，因为从那个问题开始呢，我开始慢慢的思考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的种种枯荣生息。我们常说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”，这句话呢，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就不适用了。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发展以一种传统行业无法想象的速度在进行，3年5年就可以造就一个大变化，20年就足够淘汰掉很多优秀的企业。君不姐，20年前一些世界知名的企业，比如 Real Networks， 估计现在早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再比如15年前还以发明 Java 而享誉业界的 Sun 公司，现在早已破产，地盘被新起来的 Facebook 给买了。我时常花时间去研究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史和趋势，这种研究呢，让我渐渐有了一些心得体会，所以也就有了我在公众号上几篇影响力比较广泛的文章，譬如说我对 Codero 上市前的分析，以及对微软成功转型的分析。这些文章呢，和我之前的大数据系列有很大的不同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受众上。有关企业生存、发展、行业变迁的分析，只要言之有物，其受众面很广。无论你是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，想要从事创业的人，还是关注互联网行业的投资人，又或者希望了解互联网行业的发展，并进而思考人生和世界的人，这个话题都是不无裨益的。其次呢，是对我个人的挑战非常的巨大。不过，偶尔写出几篇这样的文章并不是最难的，尽管呢也需要花费我大量的时间精力。更难的是，现在我要以此为主题写作专栏，做一年。PhD 还是喜欢接受挑战的，我打算在这一年里聊一聊互联网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这个主题。确切一点来说呢，这个专栏的内容都会专注于这个主题，而这个主题又大致分为3块。第一块是从开阔眼界的角度出发，带你广泛而全面的了解互联网行业里的企业。我不但会介绍有特色的企业，还会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发展史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。同时呢，我会关注一些成功企业的特质，比如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，谷歌对待创新的态度。此外呢，我还会聚焦特定领域的变迁和发展，比如大数据、办公软件、智能音箱等等。第二块来讲讲人。企业呢是由人构成的，那么互联网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离不开人的因素，尤其是那些有着特殊影响力的人。理解人在互联网行业发展和企业变迁中的作用呢，同样非常重要。最后一块内容是方法论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想和你聊聊我本人啊，是通过什么方法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变迁，进而怎样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呢？非常感谢你，写这篇开篇词的时候啊，我本人正在德国慕尼黑参加数据库领域一年一度的顶级会议 VLDB。去年呢，去印度参加 VLDB 时，我的公众号刚开。那今年来德国开 VLDB， 则恰逢为专栏写开篇词。事情吧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巧合。 而此时呢，我正坐在驶离德国慕尼黑的高速列车上，去往奥地利的塞尔斯堡、莫扎特的故乡游玩。开卷有益，希望你打开我的专栏时也能够有所收获，这就是对我写专栏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